Gentle is the rain. 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我是文道，倚天啊，倚天这是真是咱们电影界的粉丝啊，所以今天早上一开始跟我讲，哎，金球奖段贝山得大奖了， 对我特别激动，因为早上今天来的时候在看那个金球奖的直播，我特别希望李安能得奖。 你为什么特别希望他能得奖？ 首先他是中国人，第二我个人特别喜欢他，就喜欢他的作品，喜欢他的人。虽然有没有什么私人的接触啊，曾经有一点有一个缘分，在纽约曾经见过他 啊， 那时候刚拍完《卧虎藏龙》 啊， 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儒雅，然后就是有他对感情的理解很细腻，包括他的作品就是很多东西拍出来就是很有诗意，所以我非常喜欢他。 那这次这个李安领奖又有什么风采？咱们电视咱还没看到呢啊。 对，刚刚金球奖才刚播完嘛。 对对对。 刚才我们一块在那看了 一会儿 一下啊。 他得了最佳导演，后来呢，他的段贝山是拿了最佳影片 。 最佳影片。 对对对。 不，我们刚在讨论呢，因为我们几个主持人都很喜欢他，我发现像小南啊、刘芳啊，大家都很紧张，都很喜欢他。你就觉得李安是个很特别的导演，一个中国人导演。但你觉不觉得就是他特别不中国？某个意义上讲，什么叫特别不中国呢？就他感情的细腻，有人说这是一个中国人的一种感受，很温文那一面。但同时呢，他拍的电影的题材，你想想看，他真真正正早期的电影是比较中国化的，拍《喜宴》《推手》，这都是这个讲中国的社会里面的事儿，但是后来你比如说他拍了这个真奥斯丁，这个英国文学大师的《傲慢与偏见》，这是18世纪英格兰的社会的东西。后来拍了一个《冰风暴》，那是美国的小镇的故事。然后后来拍那个绿色的那个怪人的故事，然后《卧虎藏》，好像什么题材他都碰。像这回这个也是在美国也是很冷门的这么一种牛仔的同志爱的故事，他也拍。 哎，你说 很奇怪。 对，哎，倚天可以描述一下人李大导演领奖的时候说了些什么？ 他领奖就是他上台，他只上了一次台领他这个最佳导演奖。就他谦虚到什么程度？最后得最佳影片，他没有上台。就是好像是制片人和另外什么编剧上的台，他没有上台，然后他就非常就是他很激动，然后他上去说，他其实有点不好意思，他因为我就是做电影做了这么多年，就是其实我觉得他好像是第一次得金球奖，对吧？他从前也没有得那个奥斯卡奖。我还有印象，他拍那个理性与感性的时候，他提名，然后最后奥斯卡奖的时候他没有得，然后艾玛·汤普森上台领奖的时候说，他说这个奖是给李安的，这是给安利的，然后就是非常，因为那个时候他呼声很高，就觉得他应该得，然后当时还有一种声音就是觉得他可能是因为他是华人，可能不太可能得大奖啊什么的，然后他最可爱的是他在这个今天的感谢词最后说了一句中国话，他就先说他谢谢所有在中国的、在台湾、在香港的所有朋友，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所以哎呀，我一下觉得就是一个在这么一个国际的大舞台上，然后他感谢的时候说了一句中国话，就感觉很不一样。 我们刚在猜啊，就是说像李安在这种场合他说是新年快乐，换了我们别的大腕级的导演在上头可能会说什么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我都想好了。 你说是不是 肯定是祝福中国电影嘛。 对对对对，这就是分别。我觉得就是这个李安跟譬如说我们其他国际级的导演啊，你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一点。我觉得就你从电影到这个领奖的台词、说话的方法，就看得出来这个分别。 就是，但是是啊，你看，好像有的人，人家会觉得这个电影啊，它就是个艺术嘛。他拍电影就是想把电影拍好看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真是为国争光， 对， 是一种我们从小到大的世界观，你觉不觉得？ 我深深 都浸透这种世界观了。 就你今天做节目也是在为国家的。 对，不是，就是说，你不管说什么做得好了。哎，都觉得比如运动员成绩好了，咱说就为国争光了。所以电影拍得好了，咱说中国电影以后有希望了。甚至你就是平常走个学， 某一个，比如说假如个生产手机的一个厂家，哎，这个咱这主持人不加思索的我都能蹦出这词儿了，这代表咱们中国在这个手机市场上也占有了一席之地，就是这种中国人的这种自豪，我不对吗？ 对 我这时候就跟 你说太对了， 这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积弱或者说是这个落后的时间比较长， 太想为国争光了， 我们包袱太重，就有时候包袱太重的时候啊，走路就反而是这个脚就举不起来了。嗯，有时候做事情，我看到现在中国有时候，你说从拍电影到很简单做一顿饭，你讲到为国争光那一刹那，你就显得就是没办法举重若轻，你懂吧？就是没有那种像李安他轻松，我觉得他就是他能够，比如说他拍电影拍《断背山》。或者拍《理智与感性》，他那是拍的是纯粹西洋人的一个题材，但他没包袱，他不会说我非得拍个很中国的史诗式的，要有中国的美学的，中国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这种电影，他没有这个， 但 是很简单，我来拍你一个外国人写的小说。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无论从他这个人还是他的电影里，我老觉得深深的有一种好像中国人的那种。是儒雅谦和呀，还是优雅， 就是一种气质， 那么一种气质在里边也说不清。 对，但那个气质啊，其实也是也不一定是中国独有，但是可能他是他能够特别敏感，因为那种气质，我想他找对了一种符合他气质的题材。你比如说，我想起来，你看《卧虎藏龙》啊，《卧虎藏龙》里面他也没，他不是很激情的电影。你看里面李慕白跟杨紫琼，就周润发他们那个感情是那种 含蓄的， 很含蓄的，那种 倦 那种表达方式。同样像这个《断背山》，这个原著小说，因为我以前看过，是很难拍成电影的一个小说。 怎么呢？ 因为那个小说是一个这个作者啊，他写的小说是那种语调特别的缓慢，特别的慢镜头，特别的沉重，里面那种很浓的散不开那种文艺的气氛是很难用电影语言去复述的，其实是， 所以这更让咱期待了哈。不过这金球奖也是个电影界的这个大 party 啊，咱们也看看这个报纸上面的这个一些照片，什么周星驰啊都去了啊，这是你瞧成了名了，章子怡你看他这个身上的衣服，阿玛尼啊， 就是 说，人家说经过考虑，章子怡决定穿着由阿玛尼为她设计的战衣出席颁奖礼。你看，一看就是阿玛尼的风格啊。 她穿的不是这件， 是一件 对黄，就黄绿色很漂亮的一件。 然后你瞧这香港报纸解读特有意思啊。章子怡前日与李安等人出席茶会，心情看来很轻松。然后说是什么，还有的说是李安是她进入国际影圈的一个恩师啊。 当然 是吧， 对，因为他第一部《卧虎藏龙》， 卧虎藏龙嘛， 在国际上的电影， 那你要那么说，张艺谋算祖师了， 那是， 对吧？ 应该可以这么说。 那这是什么呢？ 断背山 虽然题材涉及同性恋，但并没有引起这个分化啊。这次断背山呢，其中一个演员呢，在宣传的时候，你知道被狗仔队记者呀，喷那个水呀。往他身上滋水呢， 为什么？ 说是据这狗仔队的记者说，他是这个替天行道。为什么呢？你看啊，对方表示因为这位演员曾向他们吐口水，又表现这个无礼，所以今次这样对待他是替天行道。狗仔队也挺猛， 这个狗仔队很猛。不过这个电影里面这个，我觉得这两个演员我也很期待，他们是很年轻的演员，都是属于好莱坞新一代的演员，但很多人就是他们已经是实力派的那种，因为这个角色也是很难演的。你像是一段埋藏在心底下20年的感情，两个男人，而且这不是一般的男人，是牛仔的同性恋故事，牛仔是美国文化里面最阳刚的，就你怎么可能牛仔去搞同性恋，他们觉得是很不可接受的事儿，所以他们两个把这个感情压抑20年，那么只能够透过一件带血的衬衫，在自己的衣柜里面用那件衣服来表达对方的怀念，然后每年就像这个牛郎织女一样，一年一度，就短短几天，就在这个断背山上面短短的相会，一起钓鱼散步，是这样的一个感情。 哦，你看你说起牛仔啊，我倒是想起我前一阵是看，就说李安奖， 好像是接受一个采访，他说他在美国生活很多年， 对， 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就一直在思考，就说什么叫美国精神， 嗯， 或者说他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你看美国的这个精神价值，你别说他和平演变，但是为什么全世界的人好像都能接受，而且也认同，但是到底是什么？他说他琢磨很久也琢磨不明白，就有什么说是你美国特有的一种东西呢？ 嗯， 后来他说他接近了一种体会， 嗯， 他说作为美国的这个精神呢，就是一种拓荒者， 嗯， 就是牛仔嘛。他说这里边就是美国的理念有一个核心的内核，就是每一个人也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嗯， 啊，他是说这个美国就是这个元素让大家凑在一起的嘛， 嗯， 你有你的梦想，我有我的梦想， 嗯， 你像其他国家不一定是这样的， 嗯， 像其他国家有的历史上你看哈。他可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嗯， 是为了你的梦想，所以我们大家伙都得为你牺牲田战壕， 嗯， 但是他认为就像这美国当年这个牛仔拓荒者，就是每一个人， 嗯， 你定一个想法，你在这片土地上就去创造你的奇迹， 嗯， 所以他是这种是他感觉到的，就是牛仔啊，或者说当年拓荒者的一种精神， 嗯，对，美国本来就是个寻梦的地方， 哎，就是对， 就是当年欧洲移民想想看，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都是觉得自己待的地方活不下去， 嗯， 活不下去原因有几个，一个是自己那个地方有宗教迫害，一个就是自己那个地方生活困苦，一个地方就觉得自己的国家很专制，于是所有这些带着不同的理由啊，其实你像美国的历史啊，同时也是很悲惨的，一方面很光彩，就是说你刚刚说的这是很美好，就要拓荒，我们要开拓，要找寻自己的梦想，包括可能李安自己也是啊，一个台湾人跑到美国去， 嗯， 对不对，跑去好莱坞拍片，找到自己的一个理想，但同时每一个人要去美国寻梦的背后也说明了他一定有一个很不堪的背景， 都是逼上梁山， 逼上梁山的，你为什么要去呢，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抛弃一个祖国家乡去到美国去开拓找自己的新的生命， 倚天当年为什么要去呢， 哎，被逼无奈 哈哈哈哈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这次这个颁奖礼上，咱也看到了这个凯歌导演啊、周星驰等等身影，而且开座谈会呢，还座谈会这个感觉星爷嘛，风头很劲嘛，人家就说的说是周星驰，你知道你现在在我们这个好莱坞啊。都是大明星了，那周星驰说啊，怎么没人跟我说？对对，但是呢， 贯彻。 对你刚才讲这个，说李安导演为人比较谦和、儒雅这么一种，哎，这个凯歌导演这次也大赞一个男人，就是座谈会上谈到跟他合作过的张国荣，哎，陈凯歌就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为什么呢？说他十分的优雅，所以这次我就想起啊。一开始说这个《艺伎回忆录》，还有《无极》都在这个里边呢，对吧？那天录节目，广美在纽约，你知道他大骂了《艺伎》的这个《 艺伎回忆录》， 但是他也说，他说看完之后，我觉得都快睡着了，可是呢，全场的美国观众起立，哇， 鼓掌， 鼓掌。所以我发现现在对于这个大片啊，真是就是争议。那转头到办公室里，我们有公司同事说看了。说太好看了， 看 说《艺伎回忆录》太好看了，说比所有这中国这大片都水平高得多。你看这特别两极的这个评价， 我想要看你看的是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就像《艺伎回忆录》，如果你想看，如果我们摆开所有其他的包袱啊，我在想，因为我也没看过，但有时候有些电影就是这样，你把比如说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关于这个是不是一个好莱坞或者美国人。在拍一个很异国风情的他们想象中的那种东方色彩的东西，把这个东西也都抛开，完全从工艺的水平、摄影、讲故事的能力这些角度去看的话，说不定也很好看。 从这个角度看，因为我看了，从这个角度看它很拍得很好。如果你不考虑背景，不考虑艺伎的文化，不考虑这些，它拍得非常好。而且电影语言用得很好，镜头画面所有都搭配得很好。所以你会觉得你坐在那儿作为一个观众，如果就像美国观众，他就是 I don't care， 你们什么说的那些我不在乎。 对啊， 我坐这儿高兴，我看着挺好的，东方女人有魅力，然后怎么神秘什么什么，他就觉得就足够了。所以从这儿我又想到这个李安拍戏，就是我觉得好像 你像美国导演，他拍东方的题材，就是在感情理解上，好像是有一点表面化，就是或者他不能那么细腻的真正体会东方人的情感。但是李安拍所有的美国题材，包括那个《冰风暴》啊，包括《理性与感性》，没有人觉得是一个外国人拍的。 哎，就是所以说是怎么呢？我觉得说起这个商业片哈，其实是有个低标准。也有一个高要求。你从低标准来说吧，对，就你们讲的我都同意，就是它各种各样的这个好玩好看的因素凑齐了，它就应该商业上挺成功，是可以。可是啊，有时候什么东西就怕比，就是你也不能不承认，同样是有的这个大片，你但是让你觉得呢它浑然天成。就是说呢，你像我看《卧虎藏龙》，我就有这个印象。就是那种行云流水，你看着也不会走神儿，也不会给分散，你就觉得哎呀，它有一种内在的韵律感。或者当然也许普通观众并不在意不关心，可是呢它确实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美感和审美的这个体会。 对， 你说是吗？ 对， 就是这样啊。所以说一个电影啊，就是电影不是一个片段凑起来的东西，它是个整体。其实任何艺术作品我们都要求这个整体的感觉。那么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片呢，让人觉得看完之后觉得很难受或者什么，就是因为它是让人给人拼凑的感觉。要不然就是我想拍这种大片啊，特别你如果要在好莱坞要赢得国际市场的话，很重要就故事要说得通。对不对？你故事说不通的话呢，有时候呢你即使是别的地方再好，摄影再好，特技再好，人家都不一定接受。比如说我想起来一部电影，就是无极啊。像无极呢，这个电影演完之后呢，在刚刚放的时候啊，网上啊很多人就拿来开玩笑。开什么玩笑呢？就说这整个电影是个什么故事呢？大家试着回头啊，看完了你也看了是吧？回头想想看，这故事是什么故事？这故事完全就是有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你回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哎，说是什么谁在网上弄了个电影？ 就是因为有人这么说了，于是有个人叫胡歌的啊，然后呢，他呢就把这个整个无极啊剪了一些片段出来，再把这个央视的这个法治在线也剪了出来，对剪拼凑了一个20分钟的短片。叫做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然后这个片子现在在 Google 啊、百度上面搜索，是几天就到了90000多了，有关的东西。 哎呦，那这 火得不得了， 不得气坏了。 那也不一定，我觉得是好事啊，人家那么捧你的电影， 是捧吗？ 也算吧，就拿你的题材开玩笑。 这就说明这就叫话题电影， 这是话题电影， 一个电影成为一个社会话题。 对对，你说是不是？你回想一下这个电影一开头，比如说这个谢霆锋演那个角色叫什么吴欢，他为什么要去对付这个倾城那么费心费力？就因为他小时候这本来有个馒头给这个小的倾城给骗了，然后他就一辈子这个，所以这个一个馒头引发，虽然一开始说是什么使得一个小男孩因为一个馒头造成了一辈子的人性扭曲，然后就要追索这个问题，然后跟着就法治在线那个主持人就出来，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请专家来分析。 这个是拿这个电影开玩笑的，我觉得 完全是开玩笑， 是这么回事， 完全是开玩笑。 但其实我觉得电影创作其实跟就是创作导演啊本身的很多经历有关。像很多导演呢，就是可能因为尤其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历史环境，经历立了很多东西，所以他们有大的激情，大的情感，就是他们可以拍就是很有激情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呢可能在个人情感上的经历没有那么丰富，或者是没有那么具体，就是很多细节的东西感受的没有那么细腻，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差别。 真的，我听说我们的大导感情生活都很丰富。不是吗？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听说吗？ 是太丰富了，有时候感觉也就没有了，找不着 段子是吧？ 你知道吗？ 对。 但是你说的这个事儿啊，我也的确，你看我老跟人讲，我搞不了电影评论，因为对我来说，就说去电影院， 我知道你搞不了， 能放 有影已经很不错了， 人间奇迹，我就总这么说，就我从来没有中途退场的，就可是呢。 我的，你笑什么？ 没有，但是你还常哭。 哎， 什么电影看了？ 什么电影？再烂 了，再烂 了，我也我帮着 好观众啊！ 我真是特好的那种观众。 我们金球奖应该还有最佳观众奖。 但是有的电影会那样，就是他拍的非常差，但是你会一直不停的哭。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叫《妈妈再爱我一次》， 对， 我哭了从头哭到尾。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我知道他太差了，但是我就停不住的跟着哭， 就 有时候会这样， 进场发纸巾嘛。 对， 可是你知道，我不知道是我要跟你们讲的是这种观影体会哈。我都好看，哎，导演不让我说了，非要去广告，那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就说，像我这个水平这么低的一个人哈，我这有一个观影的一个现象，就是走神和出戏，就看着看着你会想别的事儿，就跑了，你知道吗？这个现象我老实讲啊，你好像为什么这泰坦尼克号，这个现在这个金刚，包括魔戒。我不走神儿，一直牵着我。坦白讲，英雄我也不走神儿，挺集中看到尾。十面埋伏那是因为深圳电影院后边那个阿姨在骂我，在吵架，在说话，所以就算看废了。这个无极呢也走神儿，就是为什么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就是为什么都是大片，但有的我就夸他就揪着我看完了，有的呢看着看着。也觉得很好了，但是那就脑子里想别的事儿去了。 是吗？会不会因为有些电影给你的联想太丰富？比如说我看《无极》的时候，看到那个城池啊，那个王都，不是一圈套一圈的吗？我就想起来这个玩的这个网络游戏的画面，然后我就走神了。哎，这像网络游戏。 还是说本身就说作为我们观众来讲这个体会，你比方说假如看无极，我就在想，我说哎呦，中国电影哈，过去没玩过这种特技啊，好好看看这个，看看那牛啊，就是哎，你知道吗？你想这些的时候，你已经 走神了。 对，这就走神了嘛，其实就是我就是说我可能心里还在佩服凯歌导演，我说哎呦，这家伙人从来没拍过这种电影。 所以后来 我发现 这不 是走神了吗？ 你比如说你看魔戒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说哎呀，人家特技可以玩到这个地步。 对，没有， 你看电影它这个特技是不应该跳出来让你发现的， 不应该让你觉得它